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宫保第十二期。宫保以伟大的金正日将军逝世五周年为题，载文指出金正日同志落实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，来巩固和发展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，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建树了不朽业绩。